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论论。跑步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目前全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小时30分，半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小时02分。但去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中断了跑步训练，导致现在是功力尽失。而如今我将会借助佳明 Forerunner 745这款智能运动手表进行为期1个月的科学训练，在1个月之后挑战50分钟完成10公里的目标。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您的运动生活丰富多彩。 上回说随着测试日期的临近感觉到越来越焦虑了，今天这种焦虑感依然没有消退。毕竟之前几次练的时候都觉得，哎呀，现在差一点啊，这个配速还上不去呀，有氧能力还不行啊，我觉得有时间哈可以练。现在掰手指头一数，没有几次训练了，没有几天的训练时间了，所以感觉到确实有点焦虑。所以最近几次的训练呢都要量比较大哈，但是在临近测试的时候呢会把量减下来哈，不会在这个测试之前来耗费过多的体能哈，那个时候就是养精蓄锐了。但是今天依然要上大量，上次练的呢是一个长距离的间歇哈，完成的情况呢还可以，间歇终于又能跑长了。可能心理上自我欺骗一下感觉也是一种进步吧。那今天呢要继续夯实这个有氧，是一个长距离的有氧跑的训练哈，心率一区最低的区间跑100分钟哈。上次呢最长是跑过15公里，依照目前的这个身体状态来看呢，我觉得100分钟和15公里应该相差的也不是很多哈。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凑整哈，如果愣跑100分钟跑出来，我感觉到时候可能会跑一个这个比较零散的数啊。我有这种稍微有点强迫症，所以因为这种强迫症的驱使呢，我又偷偷的修改了一下今天训练计划，当然不会差的很多。100分钟跑把它限定为继续15公里的一个有氧的慢跑哈，心率一区，上回15公里心率一区呢完成情况还可以，平均的配速跑下来是6分23秒，那也是第一次达到15公里这样一个里程哈。今天是第二次跑了，上一次跑15公里的时候呢，最后的2公里是感觉这个身体有一些不适哈，看看这一次啊已经摸到过这个门槛，然后再达到的时候这种身体感觉还会不会出现，应该是会好很多了哈。也看看这一次的心率一区跑吧，这应该也是在接受测试之前里程最长的一次训练了。我们也拭目以待吧，看看今天的训练的完成效果怎么样。好，朋友们，我们跑完再见。跑完了，收获还是挺大的，我觉得这次跑的还是挺好的。这回呢，总时长是用了1小时33分，也就是93分钟，跑了15公里，平均的配速呢是每公里6分15秒。上次跑心率一区的15公里的时候是6分23秒。再上一次长距离的心率一区是6分46秒，哎，感觉是有点看到进步了啊！现在这种15公里这样距离的心率一区都能到6分10几秒了，啊，觉得还可以，还可以，总算是临测试没剩几次的时候，感觉确实能实打实的找到一些感觉，有一些进步。而且今天，其实让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并不是这个配速提升了，而是配速现在开始稳定了。从训练之后这个佳明745给我反馈的这个数据来看呢，这次我的配速是特别的稳定的，除了在12公里还有14公里的时候，这2公里应该是因为喝水放了一瓶水在路边，是掉到了6分27和6分29，另外 第一公里稍微快一点，起步今天没有太控制住。除了第一公里稍微快一点之外呢，后面其他的这些公里都保持在6:10到6:20这个配速区间内，始终没有掉。我记得我刚开始跟随佳明745的这个训练计划开始下训的时候，配速掉得特别厉害，那时候跑10公里基本上跑完5公里之后，后面的速度就控制不住了，就开始掉，然后心率也不会控制太好。今天呢心率到后面稍微有一些波动，因为确实看到今天配速整体控制的感觉不错，所以想控制一下，所以到最后心率有一些波动，加上今天天气比较的潮，而有一些水汽出来之后呢，这个光电手表也会遇水折射，稍微有点飘，所以心率稍微有点飘，但是总体呢也是不错的。这回平均心率是166，依然是平均落在了我的心率一区，而且这回速度控制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从开始到最后速度几乎没有掉过，而且在最后的5公里吧，我感觉从第9公里开始有一种非常不错的感觉，就是跑步的感觉，感觉好像抓住了这个节奏一样，跑的是非常的轻松，而且最后5公里我们看一下配速真的还挺快的，第10公里是6:11，然后6:16，6:27，6:07，6:29和6:13最后一公里，后面等于是我觉得比前面还有一些提升，能够越跑越快这样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配速的控制我是特别的满意的，包括到后面真的是找到了进入一种节奏，就好像我们开车开自动巡航那种感觉一样，感觉身体是自动的在巡航，并不会花很大的力气。我觉得今天的训练效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另外还有一项我是比较满意的，就是平均的触地时长。这回我平均的触地时长呢是225毫秒哈，当然这是佩戴佳明的这款RDP 哈，也就是跑步动态传感器，这个小绿豆啊就别在我的裤子后边哈，现在我正在把它拿下来啊，等会儿要不然忘了就一块扔到洗衣机里了。通过这个 RDP 跑步动态传感器能够测量出来垂直振幅，还有触地时间，还有左右脚分别的触地的平衡哈。今天我的训练体验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哈，咱们下次的超体加速日记再见。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哈。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继续为大家带来体育故事哈，这个板块今天为我们带来分享的依然是知名的体育博主玉阳，他继续会为我们带来足球名词往事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为我们来分享的这个名词非常的有意思，叫做诀别。哎，这讲的什么事儿呢啊，最近关注足球新闻的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已经猜出来了哈，最近足坛最轰动的一桩新闻可能就是这次诀别了。马上我们就跟随玉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足球名词往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足球名词往事，我是玉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诀别，为什么不是分别和告别呢？诀别在词典里的意思是再无晦气的离别，这个字眼的背后透露出绝望、伤心和凄凉，而产生这种感情的原因也是因为曾经深爱过，如此的深情和美好，然而之前越甜蜜，现在也就越疼痛。没错，我们说的就是梅西诀别巴塞罗那。谁都没有料到梅西在巴塞罗那的结局会是这样，说好的梅西续约变成了梅西确定离队，众人所期望的签字日变成了诀别日，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当地时间2021年8月5日星期四的中午，大家都在等待着巴塞罗那俱乐部发布和梅西续约的好消息， 可没想到却等来了坏消息。媒体突然报道了梅西和巴萨之间最后的谈判破裂了，而巴萨很快就发出了通告，证实了这一切。巴萨的通告这样写道，尽管巴萨俱乐部和梅西已经达成了协议，双方有着明确的意愿要在今天的下午签下续约合同，但是因为经济和组织结构上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梅西将不再是巴塞罗那的一员。双方都对球员和俱乐部无法完成他们的愿望而感到深深的遗憾。巴塞罗那衷心地感谢球员的奉献，感谢他让俱乐部变得伟大。俱乐部祝愿他在今后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一切顺利。可以看出，巴塞罗那发出的通告已经在向梅西告别了，甚至没有再留出任何谈判的余地。而在24小时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肯定上周四将是梅西和巴塞罗那签字续约的日子，因为梅西立刻结束了在伊比萨岛的度假，回到了巴塞罗那，而他的父亲老梅西也在周四匆匆赶到，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和巴塞罗那签订续约合同。而同时，西班牙媒体也普遍报道梅西肯定会在周四续约，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同时在上周，西班牙职业足球联盟宣布和投资公司 CVC 达成了一项注资27亿欧元的计划，巴塞罗那可以拿到其中的 2.7 亿欧元，但是只能用4000万来进行签约球员。这似乎给梅西留在巴塞罗那打开了一扇门，因为这4000万刚好可以支付梅西一个赛季的费用。这似乎让举步维艰的巴塞罗那看到了一丝希望。可是在上周四的中午，西班牙媒体又突然报道了梅西续约泡汤，双方出现了巨大分歧，以至于原定的签字续约的计划没有办法实现。当口风传出来的时候，很多其他国家的球迷都以为是为了博眼球无下限的炒作，因为梅西和巴塞罗那早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已经达成了续约协议，只等巴萨腾出薪资空间来和梅西续约。可是现在到底又出现什么事儿使得双方无法续约了呢？别急，这件事情的始末让我们先捋一捋。有的媒体猜测是因为巴塞罗那无法满足梅西提出创建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导火索是梅西要求巴塞罗那签下他在亚特兰大的国家队队友中后卫罗梅罗。可是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你就算罗梅罗没来，但是阿圭罗还是来了呀，阿圭罗也是梅西的好朋友。主要原因还是巴塞罗那的主席拉波尔塔明确地告诉梅西的老爸，巴萨找不到降低薪资空间的办法，没有办法给梅西进行球员注册，所以无法和梅西续约。相当于巴萨俱乐部方面直接告诉梅西，我没钱了，你另谋高就吧。现在西甲职业联盟，我们也称为西职联，给巴塞罗那的工资帽非常的低。为了能给梅西腾出足够的薪资空间，拉波尔塔不但要卖掉乌姆蒂蒂、皮亚尼奇这样没有什么大用的球员，也必须要完成和老球员们的降薪谈判，还有要卖掉正值当打之年的格列兹曼。不要说前两项任务本就很难完成，最后卖掉当家球星来凑钱给梅西续约，几乎难倒了拉波尔塔。为了让梅西续约，等于巴塞罗那要拆掉全队，这是巴萨主席无法做到的。他认为这样做不是在增强巴萨的实力，反而是在削弱巴萨的实力，所以最终只能告诉梅西老爸，大家和平分手吧。梅西续约一事出现那么大的反转，关键就是在于周三西甲公布的卖身输血计划，让人们相信了巴萨有条件让梅西留队。然而让人感到突然的是，巴萨没有宣布续约，反而宣布告别，那么这也就涉及了西甲和 CVC 签订的输血计划的可行性。众所周知，巴塞罗那的高负债和上赛季的高亏损，目前西职联给巴萨在新赛季安置了非常严格的工资帽，巴萨今夏所有的操作进账的钱也只有1/4可用于签新球员。 即使梅西同意降薪2/3，那么本赛季他只拿2000万欧元，那么税前的年薪也将达到惊人的4000万。巴萨必须要在今夏有 1.6 亿的进账或者减薪才能达到和梅西续约的要求，这又是何等的困难。事实上就是拉波尔塔找不出钱来了。巴萨本身根本就不相信这个输血计划。首先，这个计划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还需要有些时日，远水永远解不了近渴。其次，拉波尔塔认为这个计划根本就实现不了。我们之前所说CVC 将提供27亿欧元的无息贷款，而偿还方式是未来40年西甲每年 11% 的商业开发收入，其最主要的内容还是来自于电视转播权的收入。但是由于这个计划的背后暗含着排斥欧洲超级联赛的内容，也就是说西甲的豪门比如巴塞罗那、皇家马德里和马德里竞技拿了这笔钱就没有办法再去搞什么欧超联联赛了，也就是说他们拿了这笔钱之后也就拿不了美国摩根大厦的补助了。所以这个计划首先就遭到了欧超联主导俱乐部皇家马德里的强烈反对。众所周知，西甲最主要的两大组成因素就是皇马和巴萨，那么皇马一旦强烈反对的事情并不好搞。巴萨和皇马，你别看他们在国家德比打得凶，一旦牵扯到自身利益，两家俱乐部立刻携手组成攻守同盟。西职联打的如意算盘是，巴塞罗那你现在不是缺钱吗？但是你为了和梅西续约必须要搞定，所以他就卡着巴塞罗那的工资帽，逼迫巴萨必须要接受这个和 CVC 的协议，这样他们就会进一步的粉碎欧超联。毕竟现在坚定地站在欧超联当中的只有皇马、巴萨和尤文图斯三支球队，但是拉波尔塔不是软蛋，他绝对不会妥协。西职联想，只要巴塞罗那和众多中小俱乐部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 CVC 计划，那么即使是皇马反对也要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巴塞罗那一开始态度非常的暧昧，他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尽管西甲官方最近6周已经5次和拉波尔塔会面商讨签字的事情，但是巴萨依旧不为所动。而且现在其他的中小俱乐部甚至开始指责巴塞罗那把他们的商谈的内容都告诉给了皇家马德里。此前西职联早就料到皇马会反对 CVC 的计划，所以一直瞒着皇马，但是巴萨作为中间人，一边和中小俱乐部和西甲官方接洽着，一边又把这一切告诉给了皇家马德里。也就是说，目前的巴萨并没有在欧超联的斗争中背叛皇马。值得一提的是， CVC 在和西甲达成协议前已经先找了德甲和意甲，合作方式呢稍有出入，但是几乎模式是相同的，但最终德甲和意甲都拒绝了。意甲主要带头反对的俱乐部就是欧超联的另一个坚定的创始人尤文图斯。尤文图斯带着国际米兰、拉齐奥等一共7支球队投了反对票，最终导致投票比为7-13，只因为一票之差没能通过2/3的绝大多数投票权。这也更加坚定了拉波尔塔不和 CVC 玩的决心。如果巴萨最终站在了皇马一边，那么西班牙两大豪门都不同意和 CVC 合作，那么这一次的合作无论如何是搞不定的。所以说梅西的离队预示着巴萨肯定会投反对票，拉波尔塔要谋全局，他为了俱乐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的大是大非面前放弃了只能再为巴萨踢2-3年的梅西。然而啊，历史和球迷都会以巴萨无奈没钱和梅西续约来记录梅西离开他一生挚爱的俱乐部这一重要的事件。事实上，拉波尔塔是不是也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呢？巴萨因为银根紧缩，所以西甲严格规定工资帽的限制，而无法和梅西续约，这是一个在所有没有结局的结局中最让人能够接受的一种结局了。双方谁都没有背叛谁，巴塞罗那的球迷无法指责梅西是嫌弃处于危机中的巴萨没有竞争力而另寻新东家，梅西的球迷呢也无法指责巴萨的冷血放弃了奉献一生的队长，嫌弃他年纪大了工资还挺高。如果有最完美的分手，那就是这种， 双方看起来都是依依不舍的，但最终抵挡不住现实，那就是没钱。如果要指责，我想唯一可以指责的或许就是西之联定下的冰冷的制度，但你几乎无法指责西之联的官员们，因为制度早就是定好的，也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并非是针对你巴塞罗那一家俱乐部。如果西甲要为了巴塞罗那开个口子强留梅西，那也不是西甲官方一家说了算，必须要争取所有俱乐部的投票通过。那西甲和西乙的俱乐部为什么要帮巴塞罗那这家准备参加欧超联抛弃小兄弟的豪门的忙呢？巴塞罗那和梅西双方的确都想继续牵手，但我们也看到拉波尔塔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从上赛季末开始，巴萨已经明确了今夏的工作的重点是和梅西续约，一切的操作都要以和梅西的续约作为前提。媒体也在细数着留下梅西将对巴塞罗那的经济有怎样的帮助，哪怕新赛季梅西外加二队的十名小将出场都可以，谁都不是必须留的，除了梅西，只有梅西的续约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说归说，拉波尔塔在实际的操作上还是要谨慎得多，他并没有疯到把家底儿给卖了只是为了留住梅西。首先，巴塞罗那释放的信号是格列兹曼和登贝莱是非卖品，除非给格列兹曼的报价真的很高，除非登贝莱坚持不续约才有可能被卖掉。马德里竞技想利用巴塞罗那急于凑钱和梅西续约的弱点来占巴萨的便宜，他们提出用萨乌尔换回西蒙尼心仪的格列兹曼，但是拉波尔塔在竞选巴萨主席之前就曾经说过，把苏亚雷斯送给马德里竞技是资敌的行为，所以他本人现在当了巴塞罗那的主席之后，就算是穷得叮当乱响，也不会和马竞签下城下之盟。从这件事已经可以看出来，拉波尔塔不会为了和梅西续约而付出过于惨痛的代价。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西智联和 CVC 的协议上，为了和能再踢两三年的梅西续约，就牺牲俱乐部未来40年内的发展机会，这也是拉波尔塔不愿意做的。最终梅西的减薪续约也不是真的减薪，而是要在他离开巴塞罗那之后补足所减的年薪。虽然西班牙刚刚通过了新赛季最多入场 40% 的球迷的条例，这是个好消息，但是疫情何时才能完全的过去，巴塞罗那何时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营收都是未知数。所以未来要补给梅西的工资对于负债超过10亿欧元的巴塞罗那来说仍旧是沉重的负担，这些都是拉波尔塔需要考虑进去的。所谓巴塞罗那无条件优先和梅西续约也不完全是真的无条件，否则巴塞罗那大可以卖掉更为值钱的佩德里、德容、特尔斯特根来凑齐和梅西续约的钱。留住梅西，留住梅西的进球和助攻是为了保住巴塞罗那的实力，而如果为了留住梅西把其他所有的关键球员都卖了，反而削弱了巴萨的实力，甚至打击了巴萨的未来，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这一点上拉波尔塔还是保持着理智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指责拉波尔塔弄丢了俱乐部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正相反，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他做出了艰难而正确的选择。他没有砸锅卖铁，甚至赌上俱乐部的未来和梅西续约。现实就是巴萨已经消费不起梅西，那就只能放弃，重新再来。这是苦涩的选择，也是他必须要做的。梅西走了，他泪洒新闻发布会的场景标志着巴塞罗那一个时代的终结。或许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梅西已经和巴黎圣日耳曼签下了新的合同，他挥一挥衣袖前往法甲，不再回头。人生若只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梅西走了，留下他的青春、他的热情、他的爱都在巴塞罗那，在诺坎普。他或许不会再回来了，只因为他太爱这里，回来只会让自己更加受伤。好了，这就是本期足球名词往事的全部内容。我们的关键词是诀别，代表人物诀别巴塞罗那的梅西。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宇阳，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感谢于洋的分享。到这儿呢，今天超级体验团上半部分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界内界外当中，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体育运动的那些事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刚刚过去的2020东京奥运会啊，跟大家共同来回顾哈，这届奥运会当中哈，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非常表现出彩的一个大项哈，这就是田径。今年大家对田径的这个关注哈，和田径这个单项的这个热度哈，可以说是有点空前哈。我印象从2004年刘翔哈出现之后，大家很久哈没有对田径这个大项有如此之多的关注了。当然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咱们中国的运动员哈也是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在一些单项上也是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也是一起来回顾一下东京奥运会当中哈咱们中国运动员的表现，以及从这届奥运会我们可以看到的世界整个的田径格局发生的一些变化。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哈，也是一位资深的田径人士了哈。我们欢迎今天做客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进行分享的嘉宾哈，原北京队的十项全能选手啊，宋学淼。欢迎学淼做客。 大家好，我是学淼。 欢迎学淼啊。这个为什么请学淼来哈，这个学淼之前是代表北京队哈参加过这个专业的比赛。另外哈，十项全能这个项目哈，我们都这个有一句话叫十项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应该把它叫做田径之王啊，因为这个项目它跑跳投啊，田径项目三个这个基础的这种状态哈，在十项全能当中都有体现哈，涉及的项目非常的多。所以呢，学淼从自身的训练也好，还是从日常的关注也好，对于整个田径跑跳投这三大类的项目都是非常的关注的哈。所以今天我们请学淼来做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东京奥运会啊田径这个大项上一些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啊。首先请问学淼一个问题啊，就是第一感觉哈，今年的东京奥运会的田径的这个大项哈当中，不管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的表现，还是这个世界高手们的这样的一些突破哈，我们先来做一个横向比较，你感觉跟过往几届的奥运会相比，今年算惊喜比较多的一届，还是惊喜比较少的一届？ 我觉得算是惊喜非常多的一届。今年整个这个奥运会的田径看下来，我的感受啊，就是奥运会之前我就预感到了这届奥运会其实特别好看，因为为什么呢？之前有一个疫情的原因，大概有这么一年多的时间吧，世界上没有什么大赛，然后大家可能都在潜心修炼，关起门来练自己的技术，所以这个时间一过去呢，就爆发出了一些非常好的成绩，以及一些让你感觉非常亮眼的新人，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之前很多年没有比赛， 对， 这一年多没有比赛，大家呢也都不知道这个对手的状态怎么样， 对， 也不知道这个项目涌现出了什么新人， 对，有点像遭遇战这种 遭遇战。 首先这一届奥运会呢本身它周期就比之前长，是5年，然后整个奥运会看下来呢，就是感觉有一种这种时过境迁的这种错觉，还是说感觉啊也好，就是感觉整个这个时代在进步了，有很多项目或者有一些大的趋势上啊，有一种让人感觉改朝换代的感觉，就是感觉自己老了， 改朝换代啊， 对 啊，就觉得这项目怎么出现了一些我不认识的运动员哈，这么好的成绩，这么好的突破啊，都是从哪儿来的？ 对对， 谈几个你印象比较深的吧，在这届奥运会当中，田径哈各个小项印象比较深的突破都主要包括哪些？ 首先呢，就是有几个项目是在奥运会中突破了世界纪录，有的是大幅突破这个世界纪录，还有一些运动员呢，就是他，比如咱们的苏炳添嘛，就是他突破了亚洲的这个纪录，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啊，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振奋，比如说 像男子斯百兰马尔霍姆、嗯、还有女子斯百兰那个麦克劳林，他们两个都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奥运会之前就已经破过这个男女斯百兰的世界纪录、 嗯、 然后奥运会又再次打破，而且是一个呈现了一个这个项目井喷式的一个突破。 嗯， 前两名的运动员都是突破了之前的世界纪录、 嗯、 以这样一个方式去刷新，我觉得让人感觉真是我在看田径的这个这么多年里边，除了之前博尔特有过， 嗯 嗯，我似乎是没有印象有这么，而且博尔特当时破的时候也不是说两个人就是一起破这种的， 嗯 嗯，还有今年，这个女子三级跳的罗哈斯也是一下破了16公分的这个记录， 嗯、 而且她给我印象特深，就是她之前有一跳犯规的那跳更吓人，她、 嗯、 可能踩了点板，然后那跳其实破的更多， 嗯 嗯。 而且这名运动员还很年轻啊， 对， 很年轻， 对对对， 所以之后我们可以期待这个项目世界纪录能被他更多次的来突破， 对，持续刷新。 嗯、 对，一说起这个持续刷新，我想起那个男撑杆跳杜布兰尼斯来了、 嗯， 今年他也是挑战这个6米19，失之毫厘吧，我感觉是、 嗯， 他的那个垂直高度上，我感觉至少有15公分左右的富裕， 嗯， 然后水平方向上蹭了一下下来， 嗯，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超级运动员，而且也是超级年轻， 对， 嗯，他，我觉得他破这个世界纪录，在今后只是次数的问题，他可能会，对，他可能会像那个布博卡或者伊辛巴耶娃那样，一直破，一直破， 一直破下去， 嗯，对， 而且他人气也挺高的哈，因为长得非常帅啊， 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有一些项目呢，之前我们寄予厚望的一些种子选手吧， 嗯， 可以说是就是意外失利， 嗯。 然后让人感觉大跌眼镜， 嗯， 比如那个男标枪今年投过、 嗯、 我印象里是维特尔投了97米多，在奥运会之前逼近世界纪录的这么一个成绩，结果他奥运会的时候没进决赛，没进前八、 嗯、 投了3枪都没有后三次试投的机会、 嗯、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还有男子110米栏，美国霍洛维， 嗯， 在美预选赛半决赛的时候，他就以0.01秒之差，没突破世界纪录， 嗯， 因为是半决赛嘛，然后我感觉他那枪还有点放，他如果要是知道自己是这么一势头的话，最后顶一下，没准世界纪录就破了。然后在奥运会决赛之中也是，跑了13秒0大几吧，然后没拿到冠军。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奥运会之前的状态似乎看起来都非常好，而且也没有什么伤病，包括这次的美国的男子短跑， 嗯， 这布罗梅尔跑过9秒77， 嗯， 然后决赛也没跑出来， 嗯， 哎，布罗梅尔是不是没进决赛、啊？ 没进决赛， 好像是没进决赛。 嗯、 对，包括莱尔斯这种，都让人感觉还是，有点意外吧。这些功成名就的老人啊，没有拿到， 嗯。 自己这个满意的成绩，嗯， 所以惊喜这方面是分为两方面来说的哈，一个是涌现出了一些超级新星哈、啊、和某些单项上的这种超级运动员，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惊喜主要是惊哈、啊、来源于一些这个名将哈、啊、之前赫赫有名、成绩非常不错这些名将，在这届奥运会当中也都是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成绩啊，都没有比出来，所以让人感觉这届奥运会相对来讲在田径这个项目上哈、啊，说这个惊喜比较多，同样呢也是局势会比较的混乱哈、啊，就比如说大家， 对， 我印象特别深，当时那个男子接力哈、啊，因为咱们这个中国这个田径接力队哈、啊、也参赛，我也一直比较关注这个项目，在赛前我个人感觉好像美国队拿到这块金牌应该是概率会比较大的， 对， 结果美国队连决赛最后都没有进去哈， 对， 我看美国也有很多的这个田径的名宿哈就在指责哈， 嗯， 包括指责运动员，包括指责这个主要是指责这个教练员的排兵布阵哈、 嗯、 觉得这个档次怎么能这么安排呢，最后美国连决赛也都没有进，就这样的意外其实在这届奥运会上也是挺多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田径比赛的魅力吧，或者说是所有体育比赛都有这样的魅力，就都有这样的不确定性。 嗯， 包括美国这个接力，他如果按单棒实力来看的话，他应该是最有希望夺冠的。 嗯， 但是美国嘛， 嗯， 他一直就有这个交接棒不是特别好的这种 这种 传统， 对这种传统这种历史、嗯、其实像包括之前的这个四乘一接力的霸主牙买加、 嗯、 我个人感觉他的交接棒也不像其他的国家那么平顺，就是他单棒的实力太强了、 嗯、 你像博尔特他最后交接棒的时候他是换手的，这种技术 对 你在别的运动员身上你很少能看到， 对不可想象的， 对基本都是左手接棒就直接跑到终点。然后你像日本他的交接棒技术就比较细腻、 嗯、 大家都是下压式，只有日本是上挑式， 嗯，但是今年也没接好、啊、 对 今年 也没接好， 而且是没接好导致就没有完成比赛， 对让我很意外的其实、嗯、因为之前几年就是感觉日本对四乘一百米男子的这块奖牌是蓄谋已久吧，可以说是包括之前他涌现了一大批单项成绩非常好的运动员，就是瞄着东京这个奥运会在比，但是最后结果也不那么好， 也是造就了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哈，在这个比赛当中啊可以说是趁乱而起，说趁乱而起可能稍微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哈。 对 我们先来说这个田赛方面哈、 嗯、 这个田赛方面今年的惊喜真是挺多，而且实打实拿到的奖牌也是挺多的哈，像这个女投掷哈，两个是拿到了金牌，而且这个男子的这个跳远类项目啊，也是拿到了一枚银牌， 嗯，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意外的。我不知道雪淼之前对于这个项目，感觉到说这个朱亚明拿到这个成绩，你当时会感觉，哎呦，这个真的是挺惊喜的，还是说啊？他是稳步提升啊，拿到一块奖牌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嗯，是这样的，这个朱亚明，我觉得他跳的这成绩在我的意料之中， 嗯、 因为我觉得中国男子跳远男子三级跳和男子跳远吧，其实一直都是有非常的优秀的运动员，而且很多，像这几年一直是满额达标嘛，像男子跳远还有。出现个超额达标的情况，只有这个项目有是达标的人数超过报名的三个人，然后是咱们还要选运动员去参赛、 嗯、 所以我觉得爆出一个17米大几的这样一个接近全国纪录的成绩，我是一点也不意外，但是呢他能拿到这么好的名次，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是真的让人很惊喜的一件事情，也搭上就是这两年有一些名将，比如那个泰勒吧，他有伤，然后那个美国另外一个他可能状态也不怎么好，但是我觉得啊，就是男子短跳的项目拿多好的成绩我也不是特别意外，因为我感觉咱们的运动员从身体条件上和训练上还是就是比较适合这个项目， 比较适合那种。 对，我对这个项这个男子短跳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咱们国家运动员。 就是未来可能也会继续看好。 对， 借着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这个突破啊，能够继续能够在男子短跳上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哈，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能够最后跻身到冲击奖牌这样的行列。另外呢，就是这个田赛项目哈，这个女投掷两个项目，龚立娇这个比完赛之后哈，也是媒体争相来报道，因为她确实身上的这个故事有点多， 对， 有点多。 龚立娇，我觉得这次这个金牌是名至实归吧，也是比了这么多年，然后一直你像世锦赛的金牌也拿过了，然后就差这么一块奥运金牌， 也是这么多年坚持的一个回报吧，算是。 对，然后这也是我在这届奥运会比较有感触或者说最为之动容的一个事儿，就是有几个我特别喜欢的高水平的运动员，就是陪跑了多年，看了他好多年的比赛，然后这里边有一些人可能是就是世锦赛金牌已经拿到手软，但就是差这么一个奥运金牌，然后今年最终就是终于在东京圆梦了，拿到了。我觉得这份坚持可能比那些超级成绩让我更加的为之动容。 比如呢， 就比如这个女跳高，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原来叫库吉娜，现在应该叫什么拉斯奇科尼的改名了， 改名了。 对，可能是因为嫁人了吧，改名了。然后她就是跳高女皇嘛，统治这个项目也有些年了。然后世锦赛冠军拿了不少，然后上一届奥运会是俄罗斯被禁赛了， 然后这届本来说还要进，然后是现在俄罗斯是一个单独的名称，叫俄罗斯奥委会吧，还是什么？就是总之是不能挂国旗。然后，但是这回金牌是没跑。然后男子跳高，两个人同时拿了，巴尔西姆也是30岁了吧？然后他比了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一批运动员里边 PB 最好的。 嗯， 但是他好像一到大赛就状态不怎么好，或者是赶上雨，他特别不擅长雨战， 嗯、 要不就是受伤。然后今年也是终于拿到，还有咱们的巩立姣，还有我这个练的十项全能项目，这个达米恩华纳 啊、哦，华纳， 华纳89年的，也30多岁了。 对，我看他比赛的时候，你一直在朋友圈一直在刷各种他的消息， 一直在喷，因为他今年状态感觉就是特别好。 嗯， 他这个人是应该是从伊顿那会儿，伊顿破世界纪录那会儿，他就一直被伊顿压，后来伊顿终于退役了。 嗯， 他就一直那个法国的那个白人梅尔又上来了， 嗯、 他梅尔又破了世界纪录，然后他还是被压，然后终于今年他在奥运会之前就比了8995分， 嗯， 然后跻身史上第4人，当时我就觉得他今天状态太好了， 嗯， 因为他也是一个像伊顿那样比较偏科的一个运动员， 嗯， 他在田赛跟竞赛投掷这些项目他不是特别均衡， 嗯、 因为那个大家知道十项全能。他的单项也有世界纪录，在全能项目里的单项的世界纪录。 嗯、是。 那么这个华纳他一个人应该是占了2个还是3个，反正现在100米和跳远都是他的。 嗯。 所以他这种运动员呢，就是他身体素质超强，但是他可能比如撑杆跳或者投掷的技术稍微差一点。 嗯。 所以他只要身体状况稍微有一点起伏呢，他可能对他影响成绩影响就比较大。 嗯。 但是他今年呢一直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和健康状态，结果到了奥运会还是就是仍然是比出来了，并且提升了自己的 PB， 而且这是他第一次拿世界冠军，之前世锦赛也没拿过，奥运会也没拿过，但是这次一拿就是一个突破奥运记录的成绩，拿我真是感觉也是非常替他感到高兴吧。 嗯，尤其要是你练的这个项目哈， 对， 所以这个 关注多一点， 关注多一点哈，个人的这个情感也会更集中哈。确实，让这么多老将的坚持，也是今年东京奥运会上哈，让我们这个感动哈，触动我们的这样的点。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女投掷的另外一个哈，说完了巩立姣之后，再说这个女标枪，这个挺意外的吧，这个我都感觉是挺意外的。 说实话，我没想到这个成绩，我跟朱亚明一样啊，这个成绩我不意外，但是能拿金牌，我多少有点意外。 嗯， 因为之前咱们那个女子标枪双星，刘诗颖跟吕慧慧一直是，没有缺席各大的世界比赛，然后我觉得那个老将，那个吕慧慧，其实她特别可惜，因为之前几次她都是在那个世界大赛中最后一枪被人绝杀，最后拿的银牌，拿第二。然后今年可能吕慧慧状态不太好，但是刘诗颖状态又很好，66米多，反正他俩就是总能有一个投到66、67米，就是接近是亚洲纪录吗？我不知道全国纪录是不是亚洲，应该就是亚洲纪录，是非常稳定。因为咱们的女子标枪好像从历史上包括女子铅球一直是有比较好的这种优良传统吧，可以说是。然后今年刘诗颖能拿，我觉得也是在这上面实现了一个突破。总之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吧，就是大家坚持一个东西，投入这么多年的一个情况下，就是总有这个开花结果的时候。 也是付出努力哈，应得的这个回报哈。 对对对对， 这个所谓啊，这个在竞技体育当中哈，其实这个高手之间的这个争夺，其实都是差之毫厘的哈。比如说我的成绩哈，跟你的成绩其实差不多，那么临场发挥这点谁好，一个金银铜牌啊，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情况下运动员自己也无法去掌控的。就像刚刚薛淼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很重要。 对，跟你的自己的心态上的把控啊，心理素质啊，发挥这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关系。 是，这个中国田赛哈，这届确实给了我们不少的惊喜哈，这两块金牌也是分量比较重。 没错， 但其实更让我们感到惊喜的哈， 是这个竞赛哈、啊，是竞赛这个项目。虽然这次应该是没有拿到奖牌，但是种种的突破确实让大家感觉到啊，我们中国的田径的水平哈、啊，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确实我们说竞赛这个项目它比较特别，跟田赛不一样。因为刚刚学苗也说了，其实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这个田赛上哈、啊，是过往有一些比较优良的传统的，而竞赛这个项目确实。我之前几届奥运会的感觉就是因为田径比赛一般都是在后半程开始。 嗯， 我们知道中国体育代表团它的夺金点基本上在于前半程。 嗯， 然后田径比赛一开始，你就会感觉这个奥运会好像跟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了， 参与感有点低哈。 啊，参与感有点低，但是今年的参与感特别高、啊。 对对， 竞赛几个项目都实现了突破，包括女子的这个800米，我确实也是 蒙春雨 的。嗯嗯，包括这个。男子的这种短跑类项目哈，苏炳添包括，这个接力的项目，所以学淼是觉得，是我们之前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今年顺理成章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还是说今年也是一个由于各种的疫情的这个因素，可能影响了大家的这个训练周期跟状态，然后我们当中实现了这样一次这个相对比较短暂的爆发。 我觉得还是更倾向于第一种说法，就是是我们田径人多少年来的努力的这个一个结果吧。 嗯 嗯，包括像男子短跑，今年苏炳添这个大幅的爆发，我觉得不光是苏炳添一个人的身上的体现，因为我们现在看男子短跑整体的趋势。这些年也是出现过一些非常出色的运动员，除了苏炳添之外，你像谢震业呀、啊，包括之前的张培萌，还有今年，一直特别稳定的吴志强，然后值得一提的还有今年的那个在国内锦标赛上跑出10秒06的那个小将陈冠峰，我觉得他们都是未来的希望，然后，这些人集体的这个成绩的。成长也是说明了，就是我们黄种人其实还是很适合这个短距离爆发项目的，这样一个身体条件，然后苏炳添，个人的这个巨大突破，我觉得，你说苏炳添的这个天赋条件他很好吗？其实，如果是以一个，不太懂田径的人的看法，他可能也不是特别有多么的出色，像那些比如像博尔特那样你肉眼可见的那种天赋条件就是比别人好，包括苏炳添的身高其实他也不是特别高， 对， 我觉得还是训练上的科学吧，包括苏炳添这次的那个外教，他这个成绩实现突破之后，有更多的这个人在关注他的训练方法上的一些东西，包括也我觉得也引起了一些国外运动员或者媒体的这个关注， 就比如说他的跑法，他的步频跟步幅怎么来分配， 对，就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分析，因为我们之前这个在这个运动训练上可能研究自己的方法多一些，只适合我们自己的方法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些传统，但是后来感觉像这些外教介入之后，确实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和思路吧。如果结合的好的话，我觉得苏炳添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取得了这个成绩，我们更要去进一步的去 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吧。对， 他背后的这种团队也好，或者他的方法也好，哈，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方法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没错，这样我们就会制造出更多这种超级的成绩出来。 对，更多的苏炳添就会出来。 对， 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单比说哈，他今年实现了这个9秒83这样一个巨大的突破，可能比这个要更重要。这样就做到一个可持续发展。在我刚刚学淼说的哈，这个包括引进一些国外的个科学的这个训练方法，跟我们这边符合我们运动员身体状况的这种训练方法，两相融合哈， 对，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说这个我们闭门造车啊，肯定是再你造的再好，你再实力也会有你自己的局限性在。我们就要打开视野去看一看，说全世界，说这个国家啊，它最近有突破，看看它使用了什么样的新的训练手段、训练方法。这个国家又有突破，我们再去学一学哈。 就是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嘛。 对，这个也是整个田径哈现在一个这样比较大的一个趋势。 对，对。